是才爱到明白，是谁将会好好珍惜这情感，也许不能爱会是一种遗憾，然而不能不爱却是种 是怕人陪。

心有什么了不起？什么叫情？什么叫义？还不是打着自己骗自己？什么叫痴？什么叫迷？简直是难得你的在作戏。是男人我都喜欢，无关穷富和高低。是男人我都抛弃不，怕你再有魔力。爱情不过是一种普通的稀奇，男人不过是一件消遣的东西，有什么了不起？爱情不过是一种普通的玩意，一点也不稀奇。男人不过是一件消遣的东西，有什么了不起？ 记载着你的好，像小